这种开在雪里面的花啊，会让人觉得它很热。可是偏偏呢，款冬不是一个很热的药，而它的好处或许也是因为它不很热。我想有几味药的药性是有一些特殊性的啊，就像是但在特殊性又变成在讲的时候很难讲，就是有关系到这个季节的阴阳的药物。比如说说到款冬花，就让人想到夏枯草，那一个是冬天在最冷的冬天开花，一个是到夏天就枯掉了啊。那款冬跟夏枯它们的药性有没有一种类似呢？其实蛮有的，就是这一类的药啊，它的药性的阴阳会具有一个特殊的属性。怎么讲呢？就是夏枯草它是一个我们用来治眼睛啊，或者是治淋巴结核的药物。那夏枯草就是如果你的眼睛或者淋巴你在发炎，你吃夏枯草可不可以消炎？可以消炎。所以你会觉得夏枯草好像是一个寒凉清热的药，因为它消炎的效果蛮不错的。可是呢，如果你没有发炎，你吃夏枯草呢，你好像吃很多你也不会被它凉到，就是它有火它可以灭火，可是没有火它也就没有什么药性，就是这样一种会找一个火去对消灭，可是没有火它本身不具有寒凉的药性的这样一个，就夏枯草是如此。那款冬花也有类似的药状况，就是如果你的肺太冷，你吃款冬花可以让肺暖回来，可是如果你款冬花吃过头，会不会把肺烧掉？也不会，就是这样的一种很微妙的这个药性啊，会出现在这种冬天或者夏天这种关系到阴阳交界的这种奇怪的植物上面。那像还有一个阴阳交界的东西是半夏，对不对？半夏是标准的通阴阳的药物。那还有一个就是夏天的这个一半的啊，要采收的是半夏。那冬天的一半生出来是什么？是柴胡。那柴胡是怎么样的药呢？专门管人的少阳区块，对不对？那少阳区块关系到人体很多的开关，我们说这个一个枢纽，那柴胡就管到这些枢纽，所以就是在这种阴阳交界的地方长的植物啊，都会有一种蛮特别的调性。那么那款冬呢，它是治咳逆上气、善喘喉痹，那所以呢它大概就是一个温肺治嗽的代表药。那这个只是它的好处是不会太温，就这样子。那么温肺治嗽的这个款冬啊，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用法，是好像别的咳嗽药比较没有看到的，就是古时候有一个做法是吸这个款冬烟，就是你把几颗款冬花呀拌一点蜂蜜，然后拿一个东西在底下烤着，把它烤出烟来，然后呢你用个什么盖子盖住，留一个小洞，然后拿一个管子去吸那个烟，然后听说就可以治咳嗽。或者直接把款冬弄碎，然后在一个密闭容器里面烧，然后呢去吸那个烟。但这个交给同学，其实同学觉得很无聊，对不对？因为如果你平常是一个没有抽烟的习惯的人，我想吸那个烟只会让你更咳而已啊。所以听起来没什么建设性啊，只是它在古方里面它的一个比较特殊的用法。那这个刚刚讲到说款冬这是它一个基本的药性。那另外有一些比较虚玄一点的讲法呢，就是说款冬在那么靠近冰里的地方，或者就贴在冰的地方开花，那花在植物来讲是一个非常阳性的象征嘛，所以款冬就好像是在阴里面开出来的阳。那人体的脏腑是这样子，如果以阴阳分类的话，心脏是阳中之阳，肺脏因为是上焦所以是阳，对不对？但它没有心脏那么热，所以是阳中之阴。那脾脏是阴中之阴，那肾脏是阴中之阳，所以款冬是阴中之阳，而我们人的肺脏是阳中之阴。所以 款冬它到底是入肺还是入肾的药呢？因为肾跟款冬是同一个调性嘛，对不对？都是阴中之阳。可是我们在临床会发现说，款冬的药性好像多半都是直接作用在肺，也就是本草家会有一种玄学上的推想啊，说肺这个阳中之阴跟款冬这个阴中之阳刚好会互相吸引。那有人因此呢就会说，而且你看它这个花哦，不长在这个茎叶的尖端，而长在根最贴近冰的地方，所以就会说它这样子款冬的这种调性，一旦你吃下去以后，它会让人的肺跟肾相通，它会让人的肺肾相通，然后互相支援彼此。那这样子的话就会让人比较不咳嗽啊，就是有人是用这个角度来解释款冬的镇止咳的效果。因为款冬止咳的效果说起来是有点虚玄，因为我们好像也不知道说款冬花到底是里面什么成分或者什么东西特别能够让人不咳嗽，可是实际上它就是能够让人不咳嗽，所以有人会以这个通肺肾这个角度来解释款冬花让人不咳嗽的一个道理啊，这样子来看待这味药。那另外呢，就是关于这个紫菀跟款冬这两味药啊，历代还有一个这个小小的争论点，就是某一类的治咳嗽的药跟某一类的治咳嗽的药到底适不适合放在一起的问题。那当然这一类的问题在经方里面是不太存在的，比如说经方里面它的这个不同类的药刚好可以有互补的效果，比如说麻黄要开散肺气，那你就拿一点杏仁来镇固肺气，对不对？或者说拿一点五味子来收住肺气，就是经方这个互补的药性是让人看得很清楚，觉得 OK 啊，就很好。可是呢在十方的世界，就是我们自己啊，好像就写一个药单开几味药的时候，就会让人去讨论说到底什么药跟什么药可不可以放在一起的问题。比如说历代有一些比如说这个他的批评啊，比较是民国初年的张三雷批评明朝的这个缪希雍啊，就是缪希雍他有给过一个咳嗽方啊，然后他好像自己也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方，所以写下来。那个方剂里面呢，就是有紫菀、款冬、百部，可是呢也有天门冬啊、蔓门冬、桑白皮、知母之类的东西啊。那于是后代的学习医学的人就会思考一个问题，说我们呢用这个紫菀、百部、款冬，都是因为它能够帮助我们舒畅肺气。那相反的，天门冬、蔓门冬跟桑白皮，都是那种收敛肺气的东西。那这两种东西，如果是各三钱开在一起的话，那到底什么药还能做什么事情，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疑问产生。那因为我自己哦，开感冒药其实也是开经方比较多，就比如说我如果开的是麻杏甘石汤，我加一点桑白皮变成五虎汤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反正麻黄开的力量很够，桑白皮不会阻碍到它，就是桑白皮不太可能连麻黄的药性都完全束住，所以我会觉得无所谓，反正科学中药的麻杏甘石汤石膏也少嘛，啊，就是麻黄本来就比较不受约束，所以加点桑白皮没有问题。那所以这在经方的世界是不太需要讨论的，但是在十方的世界，那如果你有一些散的需要，你就觉得肺里面有邪气需要把它散掉，可是你又加一些会把那些邪气闷住的药，是不是会产生这种所谓的二药相消的问题啊？就现在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讨论。那如果同学有机会自己吃到一个，因为现在咳嗽的方子非常非常多嘛，有机会吃到咳嗽的方子的时候，说不定同学可以观察一下这个方子有没有犯到这个就不知道在干什么的这种就是彼此矛盾的药物组合。那或者是如果有机会咳嗽给外面的医生看一看，那你也可以 去经验一下，到底这种两种矛盾的系统的药吃了是让你大好还是一点效都没有啊？那这就是以后有机会遇到的时候不妨顺便观察一下。那这个啊，所以我们就说赤甘麻黄汤呢，紫丸款冬有或没有都一样会有效的啊。那但是有的话就可以让它药性好像呵护的更让人舒服一点。那这个是今天这个咳嗽篇先上的这个方三味药就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还是看回小青龙汤的医案啊，不好意思要请同学拿出旧讲义，就再不看的话这些医案都好像来不及了啊。这个小青龙汤的医案在这一份麻黄汤开头的这个医案讲义的第几页啊，我看看，在第47页开始啊。那我们来稍微来复习一些关于小青龙汤的种种。如果有同学没有带的话，那就看看有没有别人可以稍微一起合看一下啊。那小青龙汤的第一个这个薛生白的医案啊，他这个发热啊、喘啊、脸红，可是不口渴啊。那这个什么脉什么症呢？感觉好像不太容易辨证，不过他主要是头痛引邪啊，就是他头痛一直连着这个肋骨都在痛。那这样子一个状况呢，其实是很像那个，就是现在人我们现在说的肋膜炎啊。那肋膜炎这个肋膜渗出液体的时候，小青龙汤是有用的啊，所以就用这个方子。那我们就知道一下就好。那我们接下来看曹英甫江左锦师徒的新方实验录啊。那这个第一个案子呢，是这个江左锦的一个朋友啊，他说夏天呢常常去游泳，所以呢就导致咳嗽了。那江左锦就说这是心下有水气啊，于是呢就开小青龙汤就医得还不错。那之后呢，就是已经，那之后这个病人啊，因为这病人一开始是给外面的医生开这种十方的这种咳嗽药，然后呢都没有什么效啊。因为我觉得咳嗽药，我觉得还是有学经方的必要，就是在这里。因为你看他那个十方的药什么豆卷啊，就是黄豆芽啊，冬桑叶、前胡、杏仁、赤苓、止咳、桔梗、竹茹、牛蒡、贝母、瓜蒌皮、冬瓜、紫枇杷叶，这没有一个药是不好的药，都是好药，但是没有一个药是很强的药。但是你真的有需要的时候，你这个如果你的肺是又湿又冷，那么多的痰水啊，你这些药都帮不到什么的。所以这是十方的药，就是让人觉得没力没力的地方啊。那这个江左锦是因为啊，这个人呢，他夏天的时候学游泳，然后呢又遇到冷就咳得厉害，所以就认为是哦，这是心下有水气，于是呢就吃小青龙汤就好很多，然后之后已经不太咳了，只是喘。那我们知道经方的习性就是咳的话用五味子之类的，对不对？喘的话用什么？用杏仁，所以他用三老汤啊，麻黄、杏仁、甘草就好了。那这个接下来这个下面这一段江左锦是在讲啊，就是说如何说一个人心下有水气。就是小青龙汤的患者啊，小青龙汤症的患者到底是属于怎么样的一种体质呢？这样的一个问题，就相当于说，比如说常常游泳，常常灌水，所以肺会有水啊，就是非常粗糙的一种思考。那他就说，如果是常常吃生冷水果的啊，大概脾胃就会比较湿冷，比较容易有水气。然后呢，或者是下大雨走在外面，吸进了很多湿冷的空气，这有可能。再不然就是本来就是肺里面痰很多，然后受寒就形成小青龙汤症，这整整。所以呢，他就讲到说啊，这样的一种体质，他就说今年夏天很多人都学游泳，然后呢下雨天还继续游，然后一个月，然后呢这个很多人都咳嗽，然后都用小青龙汤医好啊。就是他只是在向他的读者证明说，果然就是有一种水气的这种咳嗽。那我们既然知道小青龙汤是这种体质的话，那如果同学里面有谁啊是 一感冒就很容易变成小青龙汤症的，那你就要知道要如何改善自己这个有水气的体质啊，就是这些就是平常在饮食上面或者在作息上面都要注意啊，因为这就是一种所谓的水毒型的人啊，水毒型的体质。那这个那后面这两段啊，就是就是有一个六岁的小孩，那曹英甫一帖就医好，然后有一个姓丁的妇人啊，就是因为是很久的病了，所以呢好像用比较重的药吃了比较久还没有好，那曹英甫就说这个久病哈，就是比较难医，就是这样而已。那再来呢在下一个医案啊，就是上一个病人的哥哥啊，也是一样的，这个因为受湿寒，所以变成咳嗽，说是咳声如瓮中出啊，就是咳声好像会闷在里面，有一个什么东西把它闭住的感觉。他说这一定是肺里面太湿，才会有这种咳嗽的。才会有这种咳嗽的声音，所以呢，就他从一个咳嗽的声音去判断他是小青龙汤症，然后呢，他这个接下来他就解释一下说这个《伤寒论》里面说的心下有水气的心下啊，其实多半是指我们西医解剖学的胃。那《伤寒论》里面讲的胃中，比如说阳明篇说这个人的胃中有燥屎，有干掉的大便结在胃中，那这个胃中是指肠子啊，就是在这个解剖学非常的不发达的这个张仲景的时代的一种笔法啊，那他就提出来让我们知道一下。那张仲景在这个48页最下面就说他自己的经验呢，就曾经是多吃这个水果冷饮造成咳嗽，他都要设法让自己吐出白色的痰啊，然后才会不咳。那我不晓得同学啊，你们会不会有这样子的体质呢？怎么讲呢，就是我自己因为常年啊生菜水果吃的比较少，所以有的时候家里面在吃西瓜呀，会跟着吃一片，吃完了就开始咳了，就是一片西瓜就会让我觉得哦生痰了。那当然我是因为比较少吃这类东西所以比较敏感，但是相对来讲，如果各位同学你们有谁是从小这类生菜水果吃到大的话，那可能你身体已经储备了很高的这个水毒型体质了啊、哦。那日后你要想想看有什么方法把这个体质分消掉，这后面的医案有一些可以用的方子、哦、我们到时候会看到。那接下来49页呢，他是在讨论一个运铁桥的论点。那运铁桥的论点是这样的，就是好像运铁桥好像觉得说小青龙汤的症好像主症在于喘，那江铎锦就说其实主症还是在于咳。那我想临床上面啊，小青龙汤或者是射干麻黄汤，我们都有把它借来治气喘的时候，但是一般来讲标准的主症啊，如果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仲景方的这个药证或者方证的看法的话，那用到杏仁麻黄那些是喘，用到无黑子细辛这些是咳啊，所以就是说它这个从药就可以分得出来是以咳为主还是喘为主。那么喘的话就会在小青龙汤里面加什么，加杏仁，对不对，跟它原来有的麻黄形成麻黄杏仁结构，这样子的话才会治得到喘啊，所以这个我们就知道一下，从药证就看得出来。那当然这一类的讨论同学要知道，这个讨论是民国初年发生的，因为民国初年是经方复兴的这个黎明时期，洪荒时代啊，所以很多像运铁桥或者曹英甫他们可能都是才刚开始接触经方，他们没有身边没有什么实验的案例可以说，所以他们会每一件事情都处在摸索之中。那我们到现在这个时代，其实虽然经方还是一个弱势，但是使用它的人还是蛮多的，所以我们比较有多的医案可以参考，所以就还好。所以他就在讨论说运铁桥说小青龙汤啊是好猛的药啊，跟石藻汤大建中汤一样猛。那江左锦就说这个药我觉得很平常啊，好像麻黄桂枝汤这样的吃吃就好了。所以这个那个时代啊，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刚开始再重新用经方的时候，大家都会有各自的推敲啊。但是这个 到现在的话呢，我们都可以理解它是怎么样一回事啊。那这个，然后接下来下一段呢，江左锦就说：“哎，其实啊，我们学《伤寒论》学了那么多太阳篇，这样一路学下来，学那么多汤啊，其实很多汤都有挂到发烧这个症状。哎，那如果是发烧是因为中风，那是桂枝汤；是伤寒是用麻黄汤，温病就是热感冒啊，是用葛根汤；然后肺热是用麻杏甘石，然后呢胃热用白虎汤，神经热是葛根芩连，肠热是什么承气汤，然后呢一天发两次的是桂麻各半或桂热麻衣汤啊，然后怎么样怎么样。那同学啊，你们现在看到他这样子讲还有没有印象啊？过去学的东西是不是都还记得呢？其实我自己个人有一个看法，就是如果有一天我们要想要当个比较用功的学生的话，当然各位同学，如果你们不用功，我是一点意见都没有啊。那这个，但如果有人想要当比较用功的学生，我觉得复习功课是有一些手法可以让自己复习的比较开心，也比较有效率。就是我觉得我自己是觉得啊，读书有的时候不要玩苦肉计。什么叫苦肉计？就是我要好好的读《伤寒论》，所以开始从第一个字朗诵到最后一个字，说我今天又读了一遍了。但我会很佩服你，但是我觉得这样子读啊，又不舒服，又没什么学习的效果。那在我们这种初学阶段啊，我觉得《伤寒论》就是可以这样子读。就比如说，你今天忽然想到发烧，那我们就来回忆看看我们学过的方，哪些方子有可能有发烧的。你就会想起来，哇，桂枝汤也可能有发烧，麻黄汤也可能有发烧，白虎汤也可能有发烧。那既然都有发烧，那怎么样分辨它是哪一种汤症？那当你这样子想的时候，你就会去思考，哎，这个汤症的特征在哪里，那个汤症的特征在哪里。所以光是想发烧这件事情呢，就可以把很多汤的辨证点都复习一遍。那或者有一天你想咳嗽啊，或者是喘，那有关系到咳嗽或者喘的方有哪几条，对不对？就比如说喘而胸闷是什么，麻黄汤，对不对？或者是喘而怎么样是什么方，就是这样子想一个主症，然后把有这些主症的汤症再看一遍，然后再做一个分类，做一个整理。或者等到我们方剂再教多一点，我们还可以以拉肚子为主症，然后把很多方看一遍，或者以呕吐为主症，也有好多方可以看，或者是啊，以头痛为主症去看有哪几个方，或者头昏为主症有哪几个方。就是你每次只要想一个主症两个主症，然后把那些相关的汤症都把它对照一遍，分判一遍，我想这样子读书的话就会比较有一些趣味，然后呢也比较有效果。那当然我是一点都不推荐我们同学这个阶段就去帮别人看病啊。但是将来有一天，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帮别人看病了，其实你会发现帮人看病的感觉就像复习功课。就这个病人来跟你讲我头痛，然后就翻上海论讲到头痛有哪几条，然后全部列出来，然后一条一条问，那你比较像哪一种啊？比较像这种。那有没有想吐啊？又头痛又想吐啊？啊，那不然我注意他试试看好不好？那就是这样子吧。所以就是临床上使用伤寒论，其实大概就是这样子的思路。所以如果我们平常听到有谁在生什么病，那我们就是听到有人在生病，比如说可能你的亲戚在跟你妈通电话的时候说啊，什么他得了什么得了什么什么型的肝炎啊什么的，那你听到什么型的肝炎这种西医术语当然是毫无反应嘛啊。但是你可以再多听一点啊，哦，说最近呢都是头昏啦，吃不下饭啦，动不动发冷发热啦，什么什么，就有的没的。那你听到这些症状的时候，其实你就可以开始开动你的伤寒论检索系统去看一看，说可能是哪几个方。那这样子随便在听八卦的时候稍微回想一下啊，这样子伤寒论的医术呢是非常会接近你的，就是很像临床的时候在使用的一种思维方法。那把握这一类闲就是平常跟人家闲聊八卦的机会啊，听到一个什么症状就稍微复习一下，那 伤寒论要进步是蛮快的啊，但是跟条文越混越熟，用这样的方式就可以啊，甚至不是那么样子，需要说什么实际上帮人看病，每天要接什么十个病人、二十个病人，然后才能够长医术。其实伤寒论要长医术啊，就是可以，我个人的经验是觉得，靠伤寒论这部书啊，靠读书来长医术。可以靠，就是可以是读书占到十分之九，生病吃药占到十分之一就够了，这样子就可以长医术了。所以我们不需要，我们苏东坡曾经说这个医者废人，就是医生啊，是一个很会把人当做他的消费品的东西，就是你要成为一个名医，要制造出无数的尸体啊才能练成。那这个但是学伤寒医学其实不太需要做到废人这个活动啊，就是你不需要把很多人都医坏了然后才成就你的医术啊，大概不必，就是可以闷在家里面多读书啊，多参详，那医术就会自然增长，那这也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做法啊，所以倒是不太需要说啊，对不起，助教要换袋子。